辛苦，我在寻找一颗心，一颗心，它是那么明亮，它是那么深情，那是我息息相通，即使你顾不上看我一眼，看上我一眼，我也理解你呀，此刻的心情。是那么静谧，那是我静默的一颗心。我思念着你呀，你可思念着我，还是山盟彼此忠诚，彼此忠诚。即使你化作流星依然离去，依然离去，你也永远闪耀在我的心中，在我的心。 远古心安，佛土是共生在等待，满天的红云彩，黑王和树影为谁摇摆，梵净山梵音袅袅，梵净山梦回远古，爱回 会自然。云想起想爱会自然，风轻轻花香慢慢轻来，燕袅袅念念前程夜白，万卷书写满冬去春来，千年的花儿开，翻天净土把心门打开，翻金山翻云袅袅，翻金山晚夕绵绵，欲上翻金山梦回翻金山，梦回远飘来水潺潺，诉说远古心爱，佛徒时千年功身等待，黑王和树因为谁摇摆，翻金山翻云袅袅，翻金山晚夕绵绵，欲上翻金山梦回翻金山，梦回远古 会枯萎，想你的感觉依然是